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难道我没有为你开拓你的胸襟吗？我卸下了你的重任，即使你的背负担过重的，而提高了你的声望。与艰难相伴的却是容易，与艰难相伴的却是容易。当你的事务完毕时，你应当勤劳，你应当向你的主恳求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